相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店内烛光一阵忽明忽暗，映得女人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老板仍站在柜台内，淡淡的笑着。女人看了看医生，又看了看老板，最后实在忍不住轻笑出声。 什么嘛，原来是这样啊！我就说，像医生这么优秀的男人，怎么可能没女朋友？原来，怪不得每天晚上都往这家店跑。医生，再见了，以后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了。我的身体其实早就痊愈了。 女人摇着头说完，自顾自地走了出去，留下店内面面相觑的两个人。医生一头雾水， 他是什么意思？ 他很漂亮，也对你有好感，所以才天天去找你做身体检查，你都没有察觉吗？ 老板一语道破困扰医生许久的问题，然后又若无其事地重新坐下来，拿起书看着。 不，我对他只有躺在手术台上开膛破肚之后的印象。 医生想了想，认真地说道。老板抬了抬眼皮，古怪地笑道，也不知道在说谁。 唉，真可怜。 喂，你说谁可怜啊？对了，他走之前说的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医生一看到老板的那种笑容，就浑身不舒服，感觉像是被人算计了一样。老板依然悠哉地喝着茶，看着书。医生自己闹得没趣，便气呼呼地走掉了。听着远去的脚步声，老板微笑地放下了书，从锦盒里把瓷枕取了出来，拿出鹿皮布，精心地擦拭。 黄良，看来这次也很成功，不光救了一个人的命，还把那个家伙给点醒了，今后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救人无数。 老板自言自语地说着，那瓷枕像是能听懂他的话般，碧玉般的表面越显光亮润泽。雅舍的门又一次被推开， 欢迎光临。 老板抬起头， 扬起招牌的笑容，声音散落在这昏暗的小店。门边烛火依旧悠悠跳动，似是在问这一位客人将会是谁。 欢迎光临。 老板抬起头，当看到走进来的人时，手中擦拭瓷枕的动作却停了下来。进来的是一位年逾四十的中年大叔，一副轮廓分明的面容，高挺的鼻梁上架着金丝边眼镜，岁月在他的额头上刻下几道皱纹，却依然不减他儒雅的气质。他手拄着一根拐杖，看来腿脚有些不便。 馆长，好久不见。 虽然有些惊讶，但老板的脸上仍是挂着招牌般的笑容。进来的这位是本市新上任的博物馆馆长，老板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不少关于他的采访报道。馆长借着店内昏暗的灯光，震惊地看着老板，过了许久许久，才不敢置信地喃喃说： 20多年不见，你居然一点都没有变。 老板脸上的笑容变得更深了。馆长今年45岁，名牌大学历史系毕业，在当地的博物馆工作了10多年，终于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接任了老馆长的位置，成为了博物馆的新馆长。其实馆长小时候对这种冷冰冰的古物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在他十几岁的某年，遇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发生了一件改变他一生的大事之后，便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古董。可是他没想到，时隔多年的再次重逢，那人的相貌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如20多年前那样年轻。不过，那是不可能的吧？馆长初时的意外一扫而过，自嘲地呵呵笑道： 我可能是认错人了，我有个许久未见的朋友，他20多年前和你长得很像。 年轻的老板仍保持着公式化的微笑，他发现馆长没有注意到自己刚刚说的那句好久不见，索性也就当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当下顺着他的话继续说： 馆长说的那人可能是家父。 馆长双目一亮： 那令尊何在？ 家父正在国外旅行，最近可能是去了埃及，大概短时间内回不来。 年轻的老板含笑说道，坦诚而又真实，让人无从怀疑。馆长惋惜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还真是可惜了。这家店是新开的吧？我以前没听说过。 作为博物馆的馆长，他自然对城中大大小小的古董店了如指掌。虽然时至今日，古董店内很少出现真正价值连城的古董，但凡事没有绝对。今晚他去朋友家拜访，路过这条商业街时，发现了这家名字古怪的古董店——雅舍。 古物不能说话，他们都承载了千百年的故事，无人倾听。倒是很像那人挂在嘴边上的那句话。 开了有一段时间了。 老板笑了笑，他开这家店至少有2-3年了，但是由于店名奇怪，很多人都没有发觉这是家古董店，能推门而入的人本就少得可怜，更别提总是上门的熟客了。不过他在这里开古董店也不是为了赚钱，和古董有缘的人迟早会出现。只是没想到今夜馆长会推开雅舍的这扇门，这让老板微微地拧起了眉。馆长仰着头环顾了一下四周，对这里昏暗的光线感到不满， 用前辈对后辈教育的口吻说， 古董店怎么能晚上还开店呢？你不知道什么叫灯下不关色吗？ 灯下不关色是古董店的行规，说的是天黑之后古董店就要关门，因为在灯下看的古董由于光线不是自然光，容易鱼目混珠，收到或者卖出假货。这也是他在看到这家古董店时毫不犹豫推门而入的原因之一，而且在看到老板是这么年轻之后更加锁紧了眉头。说到底，他还是觉得古董这东西没有多年的积累是无法摸得透的。面前这个年轻人也不过是20岁出头，怎么看都给人不可靠的感觉。 不过当年我认识的那个人也就是这般年纪。 看着灯下那熟悉的面孔，馆长恍惚了一下，顿时甩了甩头，他对自己说， 那人是不同的，是与众不同的。 老板还是静静地笑着，他的古董店又不是卖东西的，开店关店全都凭他喜好，只不过他一向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多年。此时看着多年不见的人突然出现在面前，面容老去，只能依稀看出当年的一点影子，却对他用陌生人的口气说话，这对他来说还是个新奇的体验。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晨光。 馆长用极为挑剔的目光环视着店内的器物，很自然的第一眼就看到了柜台上老板正在擦拭着的瓷枕。馆长双目一亮，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拿了起来。 这是月瑶的青瓷枕。胎体为灰胎，细腻坚质，又为青釉，晶莹滋润，如玉似冰，上面有叶脉纹，入手冰凉沁手。以我的经验来判断，这个瓷枕的年代至少在唐朝至五代十国之间，而从颜色上看，甚至有可能是传说中的秘色瓷。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晨光。 所谓秘色瓷，从前人们提到它都沿用宋代文献，说这种瓷器是五代十国时位于杭州的前世吴越国专为宫廷烧造的，陈述不得使用。至于其釉色，也像它的名字一样秘而不宣，后人只能从诗文里领略它非同一般的风采。直到20世纪80年代，陕西扶风法门寺宝塔出土的一批秘色瓷碗碟，才让世人知晓了真正的秘色瓷是何物。而此刻在他手中竟是极品的月窑青瓷。馆长只觉得喉咙有些干渴，他并不觉得这类绝对属于国宝级的古董出现在这家古董店有什么奇怪。就他对那人的了解，就算这家店内还有着更多的珍贵古董也并不稀奇，因为是那个人的店。老板饶有兴趣地看着馆长千变万化的脸，重新坐了下来。他从红泥小炭炉上拿下烧开的水，沏了两杯龙井茶，静静地放在了各自面前。馆长此时已经冷静了下来，沉着脸把瓷枕放了下来。他端起茶杯，闻了一下香浓的茶香，好不容易把视线从那个瓷枕上转移过来，就发现自己手中的杯子竟然是斗彩铃铛杯。馆长差一点就要不顾一切把杯子翻过去看看后面的落款了，但茶水太烫， 他只好哆哆嗦嗦地举高杯子，抬头向上看去。 果然是成化年间的斗彩瓷。 馆长想， 天啊，我莫不是在做梦，否则怎么可能用这种只能躺在博物馆玻璃柜里供人观赏的杯子喝茶。 馆长憋红了脸，勉强拿稳杯子重新放在柜台上，有些茶水洒了出来，但是他却感觉不到烫手，甚至都不敢四处观看，只是低头思考着。老板拿起自己面前的茶杯，放到嘴边，惬意地吹了一下茶沫，悠然地浅呷了一口。 只不过是个杯子而已。 不，它不只是个杯子。小子，你明白什么啊？这个杯子在成型的那个瞬间就已经凝结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和精神，在他的身上还延续着一个时代的风华和生命，他是有生命的。 馆长突然间大发脾气，横眉瞪斥道。馆长的脾气一直非常好，当然这是指他这些年，年轻的时候他脾气可是相当的暴躁，在沉浸研究古董之后，这种暴躁的脾气才慢慢沉寂下来。只是今晚踏进这个古董店不到十分钟，他忽然无法控制起自己的脾气来，就像个火药桶，只有一点点火星就把它引爆了。 是，他们都是有生命的。很好，你能领会到这一点，很好。 老板像是并不在意自己被人指着头怒骂一般，其实他还挺怀念馆长这暴躁的脾气，当年还真没少见识过他这种当头喝骂。馆长当场愣住，他这个年纪已经很少有人用这种说教的语气和他说话，所以冷不丁听到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尤其是从这么年轻的小子嘴里。老板慢悠悠地喝完了杯子里的茶，用盆子倒扣在小炭炉上，熄灭了里面的炭火。 对不起，想要看古董的话请改天吧，今天我要关店了。 小子，你店里的这些古董不值得存放在这种阴暗的地方落灰。 馆长一点都不理会老板送客的意思，严肃地说。老板挑了挑眉，并没有说话。他站起身，把柜台上的青瓷枕擦了擦，小心地放回了锦盒内。 他们应该在博物馆里供世人观赏，让人们都知道我们祖先的文明有多么瑰丽。你应该把他们都捐给国家，这才是这些古董最终的归宿。 馆长用非常具有煽动性的语气鼓动着。老板笑了笑，还是没有说话，抱着锦盒转入了内室。馆长皱了皱眉头，语气重了三分道， 既然你不肯捐，那折算一下市值，我去申请国家和省市的文物基金，或者我用我自己的一些积蓄。 馆长的话突然低了下去，因为他这时才注意到店内古董架上摆放的各种古董。就这么一瞥，眼神还不是特别好的他还是已经看到了宋清白釉瓷盘和疑似明朝宣德年间的霁红盘。馆长忽然觉得自己的心脏有点不好，不敢再多看，怕自己再受到惊吓，但眼睛却忍不住四处张望。长信宫灯昏暗的灯火下，馆长竟然连呼吸都放轻了起来，生怕因为自己呼吸重了一点就会吹破这里易碎的古董。老板这时已经把瓷枕放好了，悠悠地从屏风后转了出来，扬起笑容道， 对不起，我没兴趣，馆长请回吧。 馆长顿时怒了， 轻人到底知不知道，这里的古董很多都算得上是国家级文物，文物是禁止买卖流通的，我只要鉴定一下申报上去，就可以把他按照买卖文物罪抓起来。 馆长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恼怒地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馆长使劲敲了一下拐杖，腿脚不便地推门而去。 我还会再来的。 老板站在阴影里，透过窗户的缝隙看着馆长一深一浅的脚步，许久都没有移开目光。 嗯，对了，最近几天是不是有个拄着拐杖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大叔在你店里一直晃悠啊？ 医生最近迷上了隔壁餐馆的三鲜馅饺子，每晚下班之后都会去买两盘饺子外带，然后直接带到雅舍来吃，有个人陪着吃饭总比一个人吃着要香。老板挑了挑眉，放下筷子，甚为意外地问， 你见过他？这几天你来的时候都没有碰到过他吧？ 馆长这几天每日报道，所说的无外乎就是那一天的那几句话而已。医生古怪地看了他一眼说， 那是因为他在古董店外拦住我，还很详细地问我有没有在这里买东西，还有这个店里的事情。 老板闻言眯起了双眼，优雅地拿餐巾纸擦了擦嘴角。医生没察觉到老板的心情变差，口中塞了个饺子，口齿不清地继续说道， 那个大叔很古怪啊，问的问题也很奇怪，你到底在哪里认识这么奇怪的大叔的？ 哦，是以前盗墓的时候认识的。 老板正想着其他问题，闻言漫不经心地回答。医生差点噎住，一时分不清老板是不是在开玩笑，他连忙倒了杯茶喝了一口，然后突然间想起了什么，吞吞吐吐地问道， 那上次你借我的那个瓷枕， 当然也是出土的，否则你觉得是怎么来的呢？ 老板笑了笑，啪嗒，医生手里的筷子掉在了桌子上，他却没有捡起来的意思。 出土？那就是说，那瓷枕本来是给死人睡的？ 医生默然无语，看着剩下的半盘饺子，顿时没了胃口。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我是歌手陆更虚，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作为这个我们北京电台的主持人代表哈 ，Mr. Q 在这边为各位献丑一段，上台鞠躬。朋友们，你们今天能在现场，除了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活的 Mr. Q， 是你们一生当中的一种荣幸。你们体验到了吗？没有哈，